想和你恋爱，可是你却不理睬。想和你去看海，你喜欢对你耍无赖。每当我对你撒娇，却会让你很无奈。我最爱你说我乖，粉红色泡泡在你身边弥漫。 我喜欢你，所以庆幸认识你。 我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想再压抑。 我喜欢你，我可以让你去放弃。 我喜欢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我仅有的小小爱，只希望你有大大关怀。也许这只是一场意外，但我也希望可以重来。我仅有的小小爱，只希望你有大大关怀。认定了就不会耍放开，这是专属你的小小爱。想和你恋爱，可是你却不理睬。想和你去看海，你喜欢对你耍无赖。每当我对你撒娇，却会让你很无奈。我最爱你说我乖，粉红色泡泡在你身边弥漫。 我喜欢你，所以庆幸认识你。 我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想再压抑。 我喜欢你，我可以让你去放弃。 我喜欢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我仅有的小小爱，只希望你有大大关怀。也许这只是一场意外，但我也希望可以重来。我仅有的小小爱，只希望你有大大关怀。认定了就不会耍放开，这是专属你的小小爱。 我仅有的小小爱，只希望。